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现如今饲养宠物狗的人越来越多，调皮可爱的萌宠们在带给家庭无限欢乐的同时，也给主人们平添了些许的烦恼，比如挑食、乱叫、破坏家具，这些都是狗狗常见的坏习惯，也是让很多主人头疼不已的问题。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韩涛，他是一名有着多年训犬经验的宠物训练师。多顽皮的狗狗经过他的调教之后，都可以成为一只善解人意、人见人爱的乖狗狗。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为您讲述萌宠训练师韩涛的故事。他曾是一名军人，在部队训练警犬，屡立战功。退伍后，他创办了萌宠培训学校，专门帮助宠物主人打造一只聪明可爱的狗狗。经他调教的宠物犬在各类比赛中获奖无数，很多狗狗还参加了电影电视剧的拍摄，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犬。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宠物训练师韩涛讲述他与狗狗之间的故事。韩先生您好。 哎，您好。 韩先生现在是在一个宠物教育培训中心工作。 对对对对。 啊，就是说家里养的那个小宠物啊，猫猫狗狗的，你们能给帮助他培训。 对对对对对。 啊，您还是这个中心的创始人。 对。 这个宠物的训练呀，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过去家里养宠物吧，最主要的就是能保证它的健康。 对。 啊，吃呀喝呀，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对于宠物的这个行为呢，好多这个宠物主人挺头疼的。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狗们好多就是咱们家里人也没有时间照顾它，然后出现了好多问题。 对，你这给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对 对, 对, 对， 是吧？然后带着出去遛的时候不听话啊，甚至说还把别人给弄伤了什么的啊。 对对对， 这都是让宠物主人头疼的事儿。刚才您说到狗，那咱们现在是只帮助训那个小狗，还是说其他的宠物也都在这个培训之列？ 一般的正常就是狗狗，还有现在有猫猫。 哦，主要是猫和狗。 对， 猫我觉得挺听话的呀，这猫还用培训吗？ 现在这些有的猫们也是失去了本能的，就是大小便有的是不在那个盆里，在室外呀。 哦，就是特别的随意啊。 对对对对， 有的猫好像也挺淘气的。 对对对对，有的咬人呐。 我一个朋友就养猫。 哦， 但是他一上班来呢，就只能让那个猫猫自己在家里待着，他给家里安了个监控。哎，这个监控现在倒挺先进的啊，可以通过那个网络把那个家里的监控的视频传送到他手机上，一到休息的时候他就打开手机就翻看那个监控，就看那个猫在家里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哎，看着看着就看出问题来了啊，这猫他一个人待着无聊啊，他就想办法找东西玩。 对对对。 哎，结果他就发现我这个朋友他把那个毛衣搭在那个椅子背上了。 哎，这猫就跳起来 go go， 就把这毛衣的袖子就给叨下来了，然后他就一针一针就是一段一段的看这个录像，就眼看着这个猫啊，哎，把这个袖子揪下来之后来回叼来回挠，最后摘出一个线头来，他说完了，等到晚上我回家的时候，估计这毛衣啊，这个袖子肯定就拆光了。 对对对， 第二天再来上班了，我们就问他们说怎么样啊？那毛衣袖子是不是被拆了？他说，哼，干嘛还毛衣袖子呀？连身子都没了。 这种情况现在挺多的。 对对对， 比如连狗狗就是那个在家里咬家具啊， 哎， 随地大小便啊。 对。 然后一些沙发都有的都拆了都， 嗯嗯， 回家主人一看比较恐怖吧，感觉 就跟疯了一样、啊。 对对对对， 就我曾经看到一个最让人头皮发麻的视频，就是那一家的他们都是那个书法爱好者啊，他有好多那个写字的宣纸、 嗯、 啊墨汁儿，还有一些书法作品。结果这狗狗在家里头就翻了天似的，把那个墨汁儿啊给打翻了，打翻了以后，这个纸也都给弄在地上了。狗在这个墨汁里边还踩来踩去，最后这个又踩到别的地方，这个家里到处都是这个黑色的狗爪子印儿，哎，在墙上啊、门上啊，哎，这都是一个就是现在应该说是这个很多养宠物的朋友的一种很无奈的一种事情。因为如果你说家里是一个退休的老人哈、啊，他老带着这个宠物还好说， 对对对对， 尤其是现在一些还在上班的一些还比较年轻的朋友啊，当然他们也有这个喜好，结果呢就造成了很多的烦恼。那可不可以说通过在你这儿进行培训之后，就可以避免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情况的发生呢？ 对，可以的。像这种全身情况、 哦、 一般的在我们训练的大多都是这种情况， 嗯， 比在家里特别淘的 啊、 哦、老人溜不了的， 嗯嗯，所以说你这还是一个新兴的宠物教育的这么一个服务的项目。 对对对对， 那你做这个工作是一开始你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我就是为了这个职业我去学习，还是说后来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这种宠物培训的这样的这个内容，然后突发奇想的去创造了你现在的这个培训中心呢？ 不是的，因为原来我们在那个兰州军区一直在从事边防犬的这方面工作。 你是在部队里边训过犬？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退伍之后， 嗯， 来北京，我感觉这个市场比较，就北京的一些养狗狗、猫猫的这种客户们比较多， 嗯， 后来感觉说创办一个学校吧，感觉， 嗯，兰州军区啊， 对， 是军犬训练基地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哦，那你是入伍以后就到了基地去训犬去了？ 对， 入伍之前知道是要去做这个兵种吗？ 不知道的，在军队里会填一个志愿， 嗯， 看你喜欢狗吗？还是自愿的都？ 哦，就到部队新兵训练结束以后，分配地方的时候会让你选是吗？ 对对对对。 那你当时是自己填的志愿？ 对，填的志愿，因为从小就比较喜欢狗狗、猫猫这些。 哦，你喜欢养狗养猫， 对对对， 所以一看到部队里还有这样的机会。那你小时候啊，你比如说在入伍之前，你养猫养狗，你自己训它吗？ 也训呢，简单的一些坐呀， 嗯， 然后过来呀，都会一些训练的， 哦、 然后出去上个车呀什么的， 嗯。就是你自己养猫养狗的时候也会去训练它。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可能一般能想到的更多的就是训练它吃喝上厕所啊洗澡。 对。 就大概能想到的这么一些。啊你呢还会训练它什么听口令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 坐下。 对，不太听话嘛，但是从小就培养的这方面。 哎，你那个时候你用什么方法去训练它？就是 因为 就在那个入伍之前。 入伍之前因为那个也不懂嘛，一般的情况就是用吃的、 嗯、 主要是吃的诱惑。 听话就给吃的。 对对对对。 不听话就不给。 对对对对。 那、你会打它吗？ 不会不会 不会， 就是因为特别喜欢狗狗嘛， 啊、 就去打它、 啊。 但是那会也不懂，只是拿吃的，然后训不太听话了，也就不管了，下次再说， 行不行都就是他了啊。 对对对。 但是到了部队以后，如果你接触这个训犬的话，它就是一个工作了。 对对 对, 对。 啊，这个就光用这个物质刺激这种诱惑好像就不行了吧？ 对，后来就用它那捕猎动力和那个食物动力相结合的、 哦。你等于新兵训练完了以后，你填了这个志愿。把你分到这个训犬中心的话，你也得首先接受培训吧？ 对对对对。 那跟谁学呀、啊？ 跟我们班长， 就是老一代的 老一代的训导员 啊。那你们都会学些什么呢？ 主要就是在部队就学习一些饲养啊、管理、 嗯、 然后疾病预防，还有一些服从性防卫，这些 就是你先得学习，你掌握了这些技巧以后，你再去训狗狗。 对对对对。 那就是说你是通过理论学习啊，看书啊，记笔记啊，还是说看着这些老训犬员他们在那怎么训，就是模仿呢？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啊，都有。 对，都有的， 也会有这个老师给你们讲课。 对对对 对，首先你要训他，你就得了解他的生活习性。咱拿他们俗话说啊，你怎么养狗？ 对对对， 先把他养好， 先培养感情。 对，哎，你得跟他熟悉了，他不怕你了，他信任你了，才能进行一些专业 的训练。对对对 啊，那部队的这个犬啊，咱是不是就可以叫军犬？ 对，部队的犬都作为军犬，然后他们会、都会有耳号的。 啊、对，就是他的训练，他要掌握的技能，那就得复杂了吧？ 对，比较复杂一些，都是一些专业系统的一些训练。 他们需要掌握一些什么技能呢？ 主要就是掌握一些服从方面的，例如跟随呀，坐下呀，卧下呀，等待呀，旋物回来呀，还有一些跳火圈了。 嚯！ 然后扑咬啊，救主啊，什么这些？ 哎呦，还挺复杂的啊。 对对对。 咱们先从简单的说起哈、跟随、坐、卧、等待，这都属于最基本的技能。 对对对对。 啊，跟随的话就是你到哪儿，他跟着你走到哪儿，或者说你带着他去哪儿，他会很听话的跟着你走。 对对对。 是吧？这个从一开始接触这个犬，到把它训练到能听自己的话，这应该也是一个过程。那是不是就比如说你一个人啊，你一个训犬员，那你就只负责训练一只犬，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啊。 一般的新兵上面只分配你一只狗来照顾它、 一条犬。 对对对。 你当时你还记得你选了一条什么样的犬吗？ 选了一条就是四个来月的小德牧。 哦，德牧啊。 对对对对。 就咱们通常说的黑背。 对对，黑背。对 啊，你喜欢德牧。 对，我个人比较喜欢德牧。 德牧长大了可是挺大块的啊。 对对对。 而且很凶猛。 很凶猛。 啊，我看你这个块头，你这个个性，你应该选个什么那个比较小型的是吧，比较可爱的那种。 对对对，但是我比较喜欢这种猛一点的。 骨子里还是一个 对对对 这个比较硬派的 对对对 硬汉的感觉。四个月的德牧。 对。 有多大？ 肩高大概在不到四十吧，三十多。 哎呦，就是四个月已经都三十多厘米的肩高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长呢？身长得有 六十吧， 六十多啊，六十 多, 多。 德牧长到最大的时候，体型肯定身长得超过一米吧？ 得超过一米。 超过一米。 肩高在六十五左右， 六 十五到七十。 对，像咱俩这个身高哈，他如果是跳起来一下，就应该能差不多够到肩膀的地方了。 啊，对对对， 那个是非常威武的一种犬。 对对对对、 首先得跟它接触，是不是犬越小越容易跟主人建立起信任和感情？ 对，因为这会儿就首先第一个就两个月的时候，它没有接触过到陌生人。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跟它，假如说是不就主人给它起到名字 啊， 然后照顾它、护理过它，它对这个主人特别信任， 对， 就是、指认这个主人， 而且它挺依赖的。 对对对对。 你说到给这个犬起名字啊，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在之前它可能没有跟更多的跟人接触过，你来了以后你就。马上就给他起个名字吗？ 对，一般的情况下临那个取狗狗之前然后先给他预备好名字。 哦，当时你是自己给他起的名字还是说班长告诉你应该管他叫个什么名字？ 那就是班长说自己起吧。 让自己起。 对对对对、 你还记得你给那个狗起了个什么名字？ 叫巴特。 巴特。 对。 巴特有点那个就是勇猛啊。 对对对对。 英雄啊， 对， 就这个意思。德国牧羊犬他们在就是分配到你们每个人麾下的时候，之前是一种什么状态？是集体生活吗？ 之前是在繁育部。 哦。 后来分到训练部。 啊， 我们属于训练部嘛。 这是咱们那个军犬训练中心，它不同的部门。 对对对。 所谓繁育部呢，就是这个幼犬在那儿出生。 对对对。 出生，然后那个经过它那个。 经过挑选。 啊，小狗刚生出来的时候也算是婴儿期。 对对对对。 也得先让它长大，长到一定程度吧。这个挑选在之前就要进行一轮挑选是吗？ 对，他们首先繁育部会进行一步叫挑选，挑选首先健康的，然后性格比较兴奋一些的，然后在后期在训犬员再挑一部分。 哦， 是这样的。 就是你们去了也不是说是什么样的犬你就带走什么样的犬， 不会的不会的， 你也去会挑选。 对对对，会给你对挑选一下。 哦，你挑选那个犬的时候你是本着什么样的原则呢？ 本着以捕猎欲望比较强烈的， 嗯， 然后食物动力比较强烈的。 你怎么能看出来呢？ 从测试。 测试啊。 对，会给一些它球啊， 嗯， 毛巾呐、啊， 嗯， 狗粮啊什么的，这些通过这些测试嘛， 哦、 看它的动力比较强不强。 那你当时去了以后，你是一只一只的测试，还是说一群这个幼犬在一块儿，你同时测试它？ 一只一只的测试。 一只一只的。 对对对对，因为说在一窝里从这样测试的话，可能查不到他们一些细节， 是吧？ 对。 哎，选出来以后呢，就这个犬，它的一切都由你来负责了。 对，假如说分配到你，假如说你选出来以后分配到您手里呢，直接就是由它的饲养管理啊，都会由您来管了，亲自来管理。 就是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一种集体生活哈。 对。 那被你选出来以后，是不是就要离开这个幼犬的这个繁育基地了？ 对，对对，就离开了。 离开了繁育部。然后到了叫什么训练部？ 训练部， 训练部，训练部的话，他们就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犬舍啊。这然后他的吃喝拉撒，他的饮食起居，就都由你来照顾。 对对对对， 嗯，咱们这当然做饭可能不用你做，对吧？ 对， 这个有统一的伙房， 统一的伙房。 但是去打饭是得你给打吧？ 啊、对对对对， 你是每天到了他吃饭的时间，你要把那个饭给他打回来。 对。 还是说我看有一些那个电影啊或者什么有那个犬啊，它自己会叼着盆儿然后排队去吃饭，这种有这种现象吗？ 有的有的，这种经他们有的是天生性格、 啊、 有的是自身经过训练之后才能达到那效果、 哦、训练时间长了以后他们 也对对对对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他在这个训练区里生活时间长了，在他的这个犬的这个思维里边，他也会了解，哎，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啊？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他是不是自己也会知道？ 对对对， 嗯， 所以他就养成一种习惯了以后，他自己思维方式比较的有他们的自己的排便的地方， 啊、 自己游玩的地方， 哎，对， 在哪儿吃饭的地方， 哎， 都或者在哪儿睡觉。 对，我就想接着就想问下一个问题了。你想吃喝拉撒嘛？吃喝这是解决了，然后他这个是吧？上厕所的问题也得解决，他不能像过去你看我们在农村养犬吧，他这就跑出去了啊，那、这个野地里指不定有什么地方解决问题了。咱们现在在家里头养呢，你是吧？你要不然家里头给他预备一个设施，要不然就是带着出去遛弯的时候，他可能他会解决了，你还不能到时候让他乱扔。是吧？你还得带一个粪兜啊，或者是用那个纸啊，给它收集起来，再带回来再处理，对吧？ 对, 对, 对。 那这个你想，部队那么多犬，是吧？你要是都随便来的话，那你那个整个那个里边就臭气熏天的，就没办法了。它有专门的区域。 对。 你会训练它，告诉它到那儿去解决大小便的问题。 对，从小就会给它纠正这方面的习惯。 哦，这怎么引导呢？我们也挺好奇的。 我们一般就是让它掌握住它的大小便时间，把它 带到那个地方去， 某些地方去。对，它大小便以后，马上强化它， 哦、 给它吃的，抚摸它呀、 嗯， 就慢慢的就把这个习惯养成了就。 哦，这样的话，他就逐渐的知道了，哎，到这差不多这个时间，要到这个地方去解决大小便的问题。 对对对对，大小便之后直接给它清除掉。 啊，然后必须得有专人给它清除掉。 对对 对, 对、 啊。还是说哪个犬去上厕所了，就由主人去清除？ 一般都是由训导员自己来清除。 啊，训导员自己来清除， 对对对， 你对他的一切负责。 对对对对。 等于就是说，你把他接手以后，你就成为了一个训导员， 对对对， 他就成为了一个受训的 一个学员。 那这个时候就算学员， 对 啊，犬学员， 对对对， 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执行任务的军犬， 对 啊。那这个第一步就是一个生活的习惯的训练，还有你跟他逐步建立感情，通过朝夕相处吧，就是 对对。 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有难度的那种科目？ 没有， 主要、就是、 刚开始就是主要就是以、饲养管理这方面， 就带着他玩， 对，或者慢慢的幼训、 啊， 幼训主要就是、哦、哎，听懂自己的名字啊， 嗯， 一叫能呼唤回来，就是一些简单的。正规训练才六个月以后才开始训练。 六个月以后， 对对对， 就是你跟他接触六个月以后，还是说他长到六个月以后？ 他长到六个月以后， 哦、 就接触，在这之间全是训导员在护理他、照顾他。 你去领他的时候，他是四个月。 对 啊，四个月，然后通过两个月吧，就是你跟他的 培养感情啊， 培养感情。 对， 那到能够接受训练的时候的程度的话，就是说他肯定已经很听你的话了。 对， 叫他的名字，巴特，他就明白了， 对对对， 他就过来了。 对，假如你藏起来，它都会找你的。 哦， 培养成就感情比较深厚的。 就是训导员躲在一个就是肉眼看不见的地方， 对 对, 对， 然后他通过气息来寻找你。 对对对对， 嗯，那个时候六个月的德牧的话，是不是这个个基本上就差不多长到成型 了 啊，就是一个成年犬的那种威武的样子了。 对， 哎，这些犬多少岁算成年？ 嗯，就是正常情况是一岁半。 一岁半就是一年半啊。 对对对，但咱们民间呢，就是因为就是一岁就算成年了。嗯，实际上狗狗， 哎， 它只要长成年的话，需要就是长到一岁半， 哦， 才算一成年。 嗯， 它的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了。 哎，那六个月的话还算是小朋友。 对对对对。 所以要开始最初的训练了，养成了生活习惯，听懂了口令啊，这个时候要开始训练一个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到的技能了。 对， 这也分初期、中级、高级吧。 对，现在按我们培训学校来说， 嗯， 就按初级、中级、高级，也就是按在那个军队上来说，就是服从性、防卫、实用性。 服从性会坐卧听你的口令， 对对对对，一个基础的。 我看还有那个过障碍啊什么之类的那种训练，那是到后期还是？ 对，后期。 那是到后期了。 对， 这是服从性。 然后就是那个防卫。 防卫。 对， 这防卫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假如说有坏人呢 啊 来攻击你啊，或者入侵你家啊，会这狗会直接就下口令的话，直接会上去。 哦，就是 保护主人。 就是保护主人。 对对对对。 啊，当主人给他下了命令说你去啊，或者是摇， 对对， 他就会服从。 对对对， 就会冲上去。那个目标是由主人来指定的是吗？ 对，指谁要谁。 对，但是这是吧，生活当中咱不能这样啊，这是说在军队里训练那个军犬的时候。 对对对。 啊，那是一个敌人，那是一个坏人，你是要去这个把他抓住的那个对象。 对对对，啊，咱们那军队上以守卫边防为主。 哎，对对对，当然了，训练的时候的那个目标也是由咱们的训导员来扮演的。 对对对， 我知道咱们有那个训练的那个器材，一个特别厚的一个袖子戴在这个胳膊上。 对。对 啊，这个其实军犬被训练的时候，它去扑咬的部位也是就是经过我们的训导员的这个设计的，不是说乱咬的。 对对对，假如说敌人拿出手枪来，是会咬你的 扑他的手臂。 对对对对， 嗯，这个是叫他的防卫性啊。 对， 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主人啊训导员遭受到攻击的时候，这个犬一定要护主。 对， 是这样的，就是他会保护主人，或者说在这个自己的力量达不到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去找其他的人来救护主人。 救护主人。 哎，这个比如说当主人受伤了啊，它不能行动了，那这个犬它可能会跑回到营房，跑回到基地，再把别的这个战友给你叫来。 对对对， 啊，这是它的防护性。再进入高级阶段，就是它要去进行一些有难度的科目训练了，实用性。 对， 军犬的实用性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它一些就是追踪啊， 追踪。 他说嫌疑人逃跑了，然后他会利用犬的一些嗅觉， 哎， 来追踪这个，追踪到这个嫌疑人。 嗯，追踪、搜寻、藏的毒品啊， 对，毒品 啊，违禁品啊， 违禁品、 危险品啊， 对对，那叫搜索。 搜索啊，追踪、搜索。刚才咱们提到了，还有一些跨越障碍，是吧？我觉得你们那个部队那个钻火圈，那算是表演呢，还是一种实用的训练呢？ 是实用型的训练， 不是为了表演， 不是为了表演。人们现在好多看了就是以为是表演，就是实用型的训练。万一发生火灾呀， 哦， 这狗不会怕火的，直接就会去到里面搜寻。搜寻。 从这个动物本性上呢，像他们这种有毛的动物，它可能 会 怕火。 对对对。 但是经过我们的训练以后，它会知难而上。 对对对。 它会勇敢的去搜救。 对对对。 哎，这就是大概这个你在部队里边一个训犬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一个经历，在这儿呢也分享给了大家。我们通过韩涛的讲解也知道了一个军犬训练员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由于时间关系，我想今天就先和韩涛聊到这儿，其他的故事啊，我们留到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